快递甜心，所以呢今天早晨有没有被这一份东西来甜到，所以呢我觉得这份甜心要一会儿跟静瑜的这份早餐来比较一下了哈。 啊，今天的早餐啊，让我仔细想想啊，昨天给大家做了点什么。到了周四你知道，就是脑子突然有点转不过来。 所以当一个小厨娘也是挺不容易的，还得记这么多东西是吧。 但是我觉得跟关诗敏是没法比了，你看这又送快递又是甜心，中间还带了满满的这个吻的感觉啊。 嗯， 所以大清早的就给大家可能一首歌曲搞得春心荡漾。 是，所以周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春心荡漾日了，昨天是小视频日，今天呢、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 昨天小视频日，今天早上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朋友发女神、可能是没有记住我们昨天的通关密码啊。小出门的朋友发送娘娘，对，就是最近大火的如懿传还有延禧攻略当中的娘娘的角色，就可以收到一段娘娘的小视频了。 你会发现我们的听众呢有的时候呢跟我们的这个思路果然是不在一个回路上啊，果然是比较清奇，娘娘跟女神直接挂在一起了哈。 都是自己比较崇拜的女性角色吧，但注意哈，是娘娘不是娘娘。嗯， 娘娘。 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有一位朋友上榜了，特嘚瑟， 谁 一大早截图给我说啊，这么容易吗？哎呀太容易了，辉子。 辉子是吧。 签到第四名，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签到第一名雪莲，第二名是水无痕，第三名陈丽，第四名是辉子，第五名是阿波茨德。 嗯，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郭胜超，第七名 Walker，第八名天使，第九名麦兜 and 布兜，第十名是黑与白的对比哈。 嗯，今天各位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继续要聊一聊大家非常熟悉的话题了。 嗯， 本来我跟郭鹏吧打算放一下就是关于日本的这个比如说好看的电影电视剧啊，你喜欢的歌曲啊，还有动漫等角色啊，这些话题 是， 就没想到最近我们的这个互动量啊就是爆屏，就每天好几版都刷不过来。那么今天就继续跟大家聊一个大家都很有话说的问题吧。 那就是你为什么要去日本去旅游，你去日本旅游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我来先讲一个吧。最近呢在筹划十一的行程，然后我就跟好姐妹聊起来，我说哎，大概提供了几个选择，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我说那要不要考虑再去一下日本，然后好姐妹就说我闻到了浓浓的钱的味道。就是感觉这是一趟花钱之旅。 你的这个 最近手头不是很宽裕。 你的这个好姐妹感觉这个每次鼻子好灵敏啊，连钱的味道都能闻得出来啊。 就是要去日本旅游的话你得备好，就是要先看看自己手头的这个存款还够不够支持你去日本玩一趟。 那你的意思是你去日本旅游的目的，或者是你去日本旅游的 理由，买买买啊， 就是因为自己很有钱。 不是，因为要买买买，所以要提前看一看自己的存款还够不够支撑自己去买买买 啊。 你知道世界上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当你摆在很多很想买的东西面前，你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好买，可是你没有钱。 是，哎， 就觉得自己白去了一趟。 好像还真的是挺对的，所以呢去之前还是要做好充足的这个金钱方面的准备。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呢？前三天我们的节目给了我们很多答案，对不对哈。 对， 可能是因为一部漫画，可能是因为一部电视剧，可能是 一首歌描绘的场 景。对，反正总之呢去日本好像是真的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去了，对不对哈。 对啊，所以今天大家也把答案来分享给我们吧。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你去日本旅游的原因理由，或者说你想要看到的是什么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些人去日本的理由，德永英明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樱花纷飞。因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了在日本樱花纷飞的那样一种场景。 去看樱花吧。 もう揺れば思い溢れて全てを見失いあなたへ流れた巡る霧たちだけが降 雪化粧をまとえば思いはぐれて足跡も消してく大人きいたずらどうか君たちだけ 炫目潮流时空，北京 SKB 秋季化妆品节邀您到店选购护肤、彩妆礼盒，更有满千返百、十倍积分、银行刷卡礼多重回馈。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B。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音乐秀，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我是郭鹏啊， 我是静瑜、刚刚听到了樱花纷飞时啊，我们有鼓励这位听众过来说中岛美嘉版的樱花飞舞是更好听一些、 这就是见仁见智了，大家的耳朵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每个人可能喜欢的版本也不一样哈。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真的还都是乐曲无数，曲库量都挺大，听到 中华小曲库你有没有一点、 不，这日语小曲库日语歌不在我范畴之内， 哎呦，这还有没有难道你 鞭长莫及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吧，就是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你打算去日本的旅游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哈？麦兜不兜呢说，我也喜欢日本，不光是可以买，城市的干净呢大家都很有礼貌，而在那旅游的话不担心被骗，商家会很有诚信。很小的例子是那边的旅游纪念品呢，同样的东西在哪儿买都是一个价钱哈。 对，就是旅游的感受非常好啊。 是， 还有 Luke 跟我们说呢，我去就是要品尝本土的清酒和美食。我媳妇儿为了药妆吧，哎，不知道什么，反正买了一大堆回来这应该就是女生的写照。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男生跟女生的心理不一样。你看我自己去干嘛呢，我自己非常清楚，品尝他们的本土清酒跟美食，但老婆买的东西我根本一样都看不懂哈。 对，但是买整个的过程对于老婆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享受。我应该可以戳中很多人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到了日本都会买一个箱子。就特别是女生，因为发现带去的箱子根本不够用。 是这个意思。 我当时的时候带了一个20寸的箱子，然后我一半放在自己的衣服，另外一半我还空出来了。我特别煞有心机的在想说，我会把一半装满我要买的东西再带回来，挺好的吧？根本不够，后来又买了一个箱子，两个全部装满，再加上那半扇儿。 所以静瑜，刚才我以为你真的要推荐一个箱子，结果没想到这个箱子的用途还真的这么实用、 就是买 对啊。 千寻也跟我们说，吃得好，环境好，人也好，还有5年签证，这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去实在是太方便了。 对，去的话呢就是完全不用考虑这个签证的一个问题哈。王一呢说，去日本的理由只有一个字，干净啊。这个干净呢，我觉得就确实是他们的这种特点。你要知道，这个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他们不是球迷离场的时候又带走了垃圾吗？前两天雅加达亚运会看个游泳比赛，又开始在收垃圾，你知道吗？ 这其实应该不要被大家觉得说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就是习以为常的，也是没有这么做的朋友都需要去学习的一点啊。那木星子跟我们说，我要去日本旅游，唯一的理由就是刚刚你们说到的，去动漫中故事发生的地方朝圣打卡了。 哎，飞鸟说的也是一样的，他说现在虽然没钱去玩不了，但是你要知道，动漫圣地朝圣之路都是我一直想去的一种原因之一啊。 对，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去日本旅游你希望感受到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和分享吧。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算不算这个 funky 推广者？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的 Shapeshifter 带来的 Sensitivity。 哎，你每次那个尾音说太夸张了， 我选你的呀。 但是哎，我好吧好吧，反正有这样一个搭档呢，我觉得每天还是太阳感觉还是照常升起的哈。 嗯，今天阳光很好，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嗯，气象指数也是非常不错的。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除了听好音乐哈，还有新的资讯之外呢，也要跟大家来互动一下，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你去日本旅游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 我觉得Tony提到了很多人其实第一次去日本的原因，就是为了刷签证，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定的是必须要，比如说去冲绳或者去福岛吧，我记得好像是这两， 没错没错， 福冈，我记得是去这两个地方。然后呢必须指定去某些地区，因为第一次去觉得哪里都开心，哪里都新鲜，之后再去呢就是散散心，看看景儿，哎呀，春天的樱，夏天的季，秋天的红叶，冬天的雪， 嗯， 还有美食寿司、鱼生居酒屋、烤肉拉面，每一个都戳中我啊，你提到的这些点。 你说的也太快了，但虽然这么说呢，我觉得作为做音乐早餐的你来说，刚才直接说到美食的时候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有没有 啊？对对对，就是现在。 哎，你今天是音效酷。哎，冲绳这个地方实际上很多人去的其实就是为了刷签证，但是去了之后就非常留恋， 去了之后就觉得 美食非常好吃 啊。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整个日本当地都有很多的美食点，比如说冲绳其实有一家就全日本好像是排名前三的拉面店， 嗯， 门口永远都排着长队。 对， 然后我当时去了之后也一定要跟风就排队，然后进去之后喝了一口那个就是豚骨香的那个拉面的浓汤之后就觉得说， 怎么说， 再排俩小时我愿意。 哎呀，真的是这个怎么说呢，排拉面队的这个真香警告出现了哈。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这是来自于这个日本的旅游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请大家把继续把你去日本旅游的理由来告诉我们啊。 是，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芒果 TV 的纪实类节目变形记。 嗯， 大家看过之后都知道这是秉承了换位思考的思维理念。那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城市的孩子需要站在农村的孩子的立场去设想和理解对方， 嗯， 那农村的孩子呢也要到城市当中去过对方的生活，融入对方的生活当中，来在真实世界当中体验到另外一个人生活的大小风云， 嗯， 也是要感受到对方思想的微妙的情绪触动的。 是，所以呢最新一季的变形记的城市主人公招募计划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年龄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报名参加，性别不限，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变形记的官方微博，获取一下报名方式啊。报名的这个途径呢其实也非常简单的，就是去一下变形记的官方微博嘛。我觉得这样的一档节目呢可能会给两个孩子呢带来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旅程，对不对？ 我当时第一次看变形记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很想去参加，但是无奈现在年纪偏大。如果真的是有合适14到18岁的青少年，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人生经历。 嗯，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魏晨的旅程。

紧接着再准备一些生菜冲洗干净，然后用凉开水把番茄生菜一起冲一次，我们来保证早餐的卫生。最后我们来拿出两片方便包，分别涂上预热融化好的花生酱，然后在其中的一片方便包上摆上鸡蛋、番茄、火腿、生菜，这都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再把另外的一片方便包盖上，对齐之后用刀对角线切开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配上一杯果汁或者牛奶，我们来均衡膳食营养搭配。这样做的优点呢，首先方便包是属于粗纤维，可以改善肠道，而番茄含有丰富的维 C， 可以补充人体所剩的维生素，再加上火腿来补充人体所需的热量，配上蔬菜就更加均衡了。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来自张栋梁的番茄，别忘了多吃番茄补充维 C 哦。 想起你的脸，像我手中番茄，温暖感触停留在我指尖，说话的时候又很腼腆，现在画面是你的笑脸，你也出的一丝黑眼线，不经意还在对我眨眼，这料到会是我的危险。送你的蝴蝶夹在第二页，很黏的课本已褪色成茧，趴在这窗前不停的想念，幻想的拥抱体会这感觉，想起你的脸，像我手中番茄，温暖感觉停留在我指尖，红红的田园，回忆我们童年，那时的美好依然看得见。 我只想说，那段梦境真的是很遥远，只不过是想回到美好的时光。 说话的时候又很腼腆，现在画面是你的笑脸，你也住的一丝黑眼线，不经意还在对我眨眼，再聊到会是我的危险。送你的蝴蝶夹在第二页，很黏的课本已褪色成茧，趴在这窗前不停的想念，互相的拥抱体会着感觉，想起你的脸，像我手中番茄，温暖感觉停留在我指尖，红红的田园，回忆我们童年，那时的美好依然看得见，回忆你的脸，像我手中番茄，红红的脸停留在我指尖。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畅快淋漓的吃完了一顿早餐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在7:37这个时间段回到我们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静瑜呢给大家端出了一份音乐早餐，但是呢，刚才我看了看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呢，有人也给我们端出了一份这个音乐早餐哈。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再排两个小时也愿意的拉面Tony 给我们发过来了。 哎呦，不要发照片过来，这太残忍了，你知道吧？对我们来说， 就你知道，在我们早上早安音乐秀吧，没有时间吃早饭；晚上娱乐最王牌呢是没有时间吃晚饭。我们最怕的就是听众朋友发美食到后花园当中。 是，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一出呢，我发现是把自己的想去日本的这个心来勾起来了。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吧，哈，这个 Tony 说静鱼的拉面直接给你发了出来，哈。 嗯，谢谢。那还有喵呜跟我们说，我要去日本啊，我就要找找电影当中的海豚湾，感受一下大和民族的菊与刀，这也是文化的一种传播。 是的啊，大米呢说我是。 是为了迪士尼玩多少次都不够，陆地和海洋都好玩。现在呢，上海是有迪士尼了啊，包括香港也有迪士尼，但是可能东京的迪士尼呢 感受不一样， 感受不太一样了哈。 对，就像是这个环球主题公园一样，就我们北京也马上就要，哎，我们要开的是哪个公园来着？好像就是环球主题公园吧。 对， 那还是有很多朋友去其他的地方去打卡，因为每个地方它的特色还有建筑啊，包括中间的一些设置都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太子说呢，我要是去日本旅游的话，一定是为了动漫和美食，尝尝拉面，看看这个奥特曼、柯南、犬夜叉和圣斗士星矢等等的发源地。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要是把奥特曼、柯南、犬夜叉和圣斗士星矢都看一遍的话，这个荷包得稍微再鼓点才行哈。 你也得跑好多地方，得有钱还得有闲呢。 是，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说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你去日本的理由是什么。很多朋友其实去到日本都是为了感受这个文化哈，当然呢，音乐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没错了， 这两天呢，我们一直跟大家来介绍日本国宝级的歌手，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啊，今年已经是他出道第46年了，可以想象一下吗？他创作了700多首歌曲， 对，而且其中呢近50首呢是被翻唱成了中文，影响了一代华语歌坛。那么为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由日中友好文化交流促进协会北京西肯瑟雅国际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北京音乐广播协办的谷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年北京演唱会是将在9月28号在北展剧场上演了哈。 所以喜欢谷村新司的乐迷们将就会一饱耳福了，今天赶快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各位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想要去日本旅游感受一些什么呢，都可以发送你的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同样也是要送出一张谷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的门票给你。 对，各位不要忘记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同时呢不要忘记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后面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刚才说到了谷村新司呢，其实有很多首歌曲都被翻唱过，前两天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过，包括像张学友翻唱过他的歌曲，对，包括呢像这个之前的说到邓丽君其实也翻唱过他的那首星。 对， 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很多人一听就非常耳熟能详了，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遥远的他》。这首歌曲呢就是翻唱自来自于谷村新司的一首歌曲，当时谷村新司说，哎，这个翻唱版本我也非常喜欢哈。 这是广东话版本的一首《遥远的他》，我们来感受一下谷村新司非常美妙的旋律。如果你也想去现场感受他的魅力的话，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跟我们互动，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在这半山这天，我悲痛悲痛不已，在胡乱说话，夜雨中只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人无觅处心声有否偏差，这爱是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歌曲，来自于 Bruno Mars 带来的 Chunky 啊。Bruno Mars 的这个特点是非常非常的鲜明，只要一出现呢，你就会觉得哎，这首歌曲就是 Bruno Mars 本尊自己带来的一首歌曲了哈。 嗯，那听完了这首活力十足的歌曲呢，来看看大家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再吹起一波小凉风哈。 嗯， 看看夹着这个暑假的尾巴，抓住暑假的尾巴，还 夹着暑假的尾巴， 大灰狼吗？抓着暑假的尾巴，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再去打一波卡啊。 是， 你两。共存王跟我们说，如果我去日本啊，我肯定要把所有出现在柯南里面的地方全都去一遍。 嗯， 东京、大阪、北海道、札幌、神奈奈良等等啊，还有日本的迪士尼，全部都要去打卡。 你这么说完以后，我才发现，在小学一年级的这个过程当中，柯南好像还真的走了不少地方哈、 啊。嗯，那反正现在还没有升到二年级 啊。 对， 这么长的时间，日本本土应该整个都溜一遍了。 是。啊，另外呢，就是有人说到了这个在日本当中呢，是为了去那些年的动漫情节。哎，大家好像对动漫这件事情都是非常关注的。包括我那天说到了这个，你看《灌篮高手》嘛，有人专门去《灌篮高手》原来的拍，就是当时的漫画当中发生场景哈，他真的可以把当时的那种角度神还原出当时漫画当中那种感觉来哈。 嗯，那还有 XX 跟我们说呢，其实更多的是去感受一种氛围吧，就是干净整洁。你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当中，你都会觉得分外的放松。其实现在人更多的度假不是为了去观赏名胜古迹，那更多的还是追求一种心灵上的畅快和释然。 嗯，左立说跟老婆今年六月份呢去日本玩了8天，除了买还是买。日本东西呢这个特别好，而且呢有我特别喜欢的数码电子产品以及索尼的娱乐游戏了哈。 嗯，那真的是戳到了买的人的开心呢、 嗯、 那还有安生也是提到了，除了买之外呢，更多的人也是为了去体验一下大家都说的哎呀去日本的话我要去北海道、 嗯、 一边看雪一边泡温泉，还想穿着日本和服感受一下。 是这个君 VVS 这个答案呢会让我觉得有点意外啊。他说我去日本参加德州扑克锦标赛，如果获得奖金的话就可以买了。原来您是这根本不带钱去哈、啊、这不参赛之后再说。 刚刚都提到了说去日本旅行真的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那唯独呢就是觉得钱还没有攒够啊、 嗯、 但是像没有像您这样一技之长的，我们就只能先在家里想一想了。没有办法出远门，那只能打开电视看一看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综艺。那么上周暂停了一次的幻乐之城呢，这周五开始就将在湖南卫视继续播出了。 嗯，昨天幻乐之城的官方呢是发布了四组幻乐之作的封面图，宋茜呢将携好友盛一伦上演一段刻骨铭心的铁甲之恋啊。另外呢，容祖儿则是分享自己的爱情观，深刻的刻画了善意谎言之下的生死虐恋啊。 对，那这一次最新火起来的新流星花园的五位哈，就这个山菜的扮演者沈月、 嗯、 还有新 F 四王鹤棣、关宏、梁靖康和吴希泽，他们将再合作。这一次呢是请来了印度导演、 嗯、 卡比尔汗来合作编织童话世界的玩具奇缘。 是佟大为的和关悦的夫妇呢是夫妇档齐上阵啊，分享了这个婚姻十年爱情保鲜的秘诀。哎，我觉得这一次好像真的每一组都挺出乎我意料的。 对，这四组我还都挺想看的。当然呢，我更想看的还是幻乐体验官啦、 嗯、 真的是越来越可爱，在节目当中也越来越放松了。 哎，是的，王菲呢好像除了第一期之后呢，接下来的这个几期当中我觉得是越来越适应这样一个身份了哈，所以她一定不会像接下来她这首歌曲当中表现那样闷。 就即使闷也没关系，他就在那儿不说话我也要看。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当年那首哎，就是我觉得街头巷尾都在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 闷。现在也可以，对，摇起车窗来跟我们一起轻摇慢板，但是要注意一下开车安全，我们也一起合唱吧。闷。 所以这个中华小曲库你是要准备来一段吗？ 我找找歌词先。 好，来听听看王菲的闷。 像一个不回家的人， 哎呦不错、哦、 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爱。 我哪来的胆啊跟天后合唱这么久、 哦、我憋了半天就为了这句欧吼好吗？ 真的不记得词了，来交给你们了。 怪不得能懂不懂就

安快跑 Running Time。 容易吗？天天跑得这么厉害，幸亏这两天有亚运会，我又可以在家里这个好好去看一下这个体育节目了。 那你有气喘吁吁吗？ 当然没有，我看奥运健儿的时候，我自己气喘吁吁干嘛？ 亚运健儿 啊，这两天呢都是在电视机前守着看我们的亚运健儿来为国争光哈。那刚刚呢最新的早安快跑也是告诉大家最新的一些战况。 嗯， 虽然说亚运会的这个热度可能没有奥运会这么强一些，但是我们中国的选手啊，目前还是获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骄人的成绩。 对， 你像昨天进行的比赛当中就拿到了8块金牌、12枚银牌和3枚铜牌。 嗯， 那现在呢我们在奖牌榜上是38金30银15铜，总数83枚，位列奖牌榜第一。 嗯， 呱唧呱唧呱唧，快拍一下！ 非常厉害，你刚才把我刚才已经复述过的8块金牌又复述了一遍。但是 就是昨天呢？ 是昨天，但是比较重要的是昨天有两场比赛，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不好？ 嗯， 主要第一场呢是男排小组赛展开了第二天的角逐，最重要的是呢中国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是奋起反扑，鏖战5局之后呢成功掌握了自身命运，最终呢是以3-2逆袭拿下了小组赛的首胜。五局的比分呢分别是12-25、17-25、31-29、25-23和17-15，一共拿下了7个赛点哈。 对，但是我更加关心的就是在这个体操男团的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260.950分位列第一名，这是总成绩冠军，而且是力压日本体操队哈，夺得了亚运会的男团冠军。 是这个成绩呢也是非常非常骄傲，好像把这个男团非常火热的时光又给我们带了回来，是吧？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 Crossfire， 也是穿越火线最近的这个主题单曲。我觉得和这次亚运会的精神还挺合适的，就是不管前面有多少荆棘，我们都要迎难而上啊。 当我仍然还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我竟然活下来，浑身伤痕累累证明我的存在，大家都在研究我怎么做到了这个，但原因很简单，我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从零开始，每次失败伤害都是最珍贵的教训，跌倒后自己爬是唯一赢的方式，杀不死我使我更强大，固然是真的，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但我仍然还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我竟然活下来，浑身伤痕累累证明我的存在，大家都在研究我怎么做到了这个，但原因很简单，我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保信行84323333。 三乘三心想计划让你点赞，给自由多点时间，三年后再买单，三年抵月供抵首付，三年后换新车。Cadillac my dream car， 全新购车方式。 凯迪拉克三乘三心想购车方案现已上线，详情请洽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这天太遭罪，去哪儿都得一身汗。 那是你姿势不对，现在花30%首付买帕萨特，享2年零利率和14000元置换补贴，以后就能开着帕萨特吹着双温区自动恒温空调，去哪儿都凉爽。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15了，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你去日本旅游的理由是什么啊？当然呢，这个理由不是说你现在就要去或者你去过啊，但是我觉得是你自己呢对那边的一种向往或者寄托也 OK 了。对，有一个憧憬在嘛。比如说杨静就说去日本呢为了泡温泉和吃好吃的啊。14年的时候去了很多的温泉，然后去吃会席料理啊，虽然价格不低，但是感觉到这个干净的环境、舒服的温泉还有好吃的料理真的是太赞了。 是，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嘛，好好攒钱，攒完钱之后呢，然后去好好的享受一下吧，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是，他自己还说到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当时呢席间上茶的时候呢，一个日本婆婆说了串日语没听懂，又换了一个小哥哥用英语跟我交流，但是你知道那个日本小哥哥的这个英语吧，说的跟日语也差不多，也听不懂啊。最后呢来了一个会中文的小姑娘跟他说，他知道原来他们这个茶水是荞麦的，所以他们想问到的是他是否对荞麦过敏，这个细节确实非常重视、啊、 对，确定了没问题才会给我上茶，所以真的是见识到了严谨啊。 另外呢何小思说周末呢准备去冲绳了，第一次带1岁半的娃出国，选择日本是因为基础设施相对来说呢，而且呢属于对娃友好型的这样一种感受，虽然呢机票出了一点糟心事，但是觉得老小一家老小应该还是能玩得非常开心顺利了、啊、 冲绳真的是一个适合合家去玩的一个地方哈、啊也希望你们可以在那边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呢，哎呀暂时还没有去过，不过听你们说的这么的热闹哈，我决定先攒攒钱。没错，听静瑜的没有错， 是攒钱呢，是这个确实是去日本的这个攻略之一，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条。当然呢欢迎大家把继续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不要忘记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今天有古村新司的演唱会门票送出啊。 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最近刚刚公布的 VMA 完整的获奖名单了。每一年的这个 VMA 也都是备受关注啊，因为也是歌手来表达自己除音乐之外的一些理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对，那么卡妹 Camila Cabello 今年是获得了年度艺人大奖以及年度音乐录影带大奖，另外呢10项提名领跑的 Cardi B 是获得了最佳新人奖啊。 那 Ariana Grande 是获得了最佳流行 MV， 而这个麻辣鸡 Nicki Minaj 是获得了最佳说唱的 MV。 另外呢包括 Jennifer Lopez 获得了迈克尔杰克逊先锋大奖，以及 Madonna 现身呢是致敬了一下灵魂歌后 Aretha Franklin 刚刚过世的这位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这一次呢获得大奖的 Camila Cabello 带来的 Real Friends。 No, I think I'll stay in tonight. Skips the conversations and the oh I'm fine.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那这个静瑜刚才已经跟着唱的乐不可支了起来了哈， 你最后一句别给我少掉， 最后一句 喜欢我喜欢你。 哎 OK， 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萧亚轩的潇洒小姐。所以听完这首歌曲以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潇洒了几分？ 因为今天的歌曲其实还都蛮甜的，比如说一开始我们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快递甜心， 嗯， 然后呢又是来自 Elva 萧亚轩的潇洒小姐，其实传递给大家的都是一种热爱生活啊非常不羁的感觉。 我以为你想说传递出来都是姐现在就是这么潇洒，就是这么想跳舞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潇洒不羁。 不错，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你给出的 去日本旅游的理由是什么。看了下后花园呢，很多人呢其实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向往或者是一些答案啊。比如说曹小丽说还没有去过日本，但是呢从舒淇的电影《非诚勿扰》当中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北海道，然后由此迷上了日本的这个北海道的这样的一些风光啊。他觉得那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日本的当时的代购很多，包括现在，所以呢他自己也非常喜欢日本的产品哈。嗯， 对。但是像西西提到了很多宝爸宝妈们的理由啊，他说去了两次日本今年，然后呢一岁多的宝宝六月的时候带着他去了一趟大阪，八月初呢带着一岁半的宝宝又去了一次东京。因为觉得说和身边的妈妈们讨论，因为亲子旅游的最佳选择的话，那真的去日本非常的人性化。 嗯，觉得是当之无愧的哈。我觉得主要可能是各方面都还是比较便捷了。小熊猫奇呢这个答案我就是觉得一定是一个非常死忠的粉丝了。他说当然是去台场看高达了，作为高达铁粉的我看到1:1的独角兽立项的时候，当时感觉都要快哭了啊。 也给我们发过来了自己当时去拍的照片啊。这就是我，因为你跟我这朋友我之前提到过的就一样的爱好就一定要去各地的高达地方去打卡。 这个高达哇，我觉得你拍出这样效果那真的是还挺震撼的感觉。1:1最起码感觉有7米左右吧，这个高达哈。 嗯，各位也可以把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你去日本最想感受到的是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啊，包括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有谷村新司的演唱会的门票放出啊。 对对对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昨天呢陈洁仪的最新专辑的单曲《月弯弯》的音频 MV 是全网上线了。这首歌曲呢是由钟婉云作词作曲，表达了陈洁仪对于过去的遗憾往事的一些忧伤的感觉。 陈洁仪的嗓音特点呢包括情感表达方式就非常适合这种情感细腻的歌曲的传递啊。 嗯， 但是这一次呢他首次大胆挑战了 Live Season 录音是同步录音的方式。 嗯， 那这一次呢也是邀请到了金曲奖获奖者陈映之导演来拍摄 MV。 对，有这种一镜到底的长镜头的这样一种拍摄手法，所以呢与歌曲当中的一些细节其实部分都是相互呼应的。陈洁仪的歌声当中我觉得本身就有一种非常飘渺或者是沧桑的感觉。 我们来听这首《月弯弯》，好像把我们带到了晚上的感觉啊。现在是清晨的8:40。 黑暗中你会看到谁的模样，谁会让你难过红了眼眶，那一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以为时间会抚平伤，相约在老地方，现在曲终人散场，只剩当初信仰，回头望，人世无常。月弯弯，痛得心碎那一半，月光把这些年染得那么蓝，等不到圆满都怪我们不勇敢，你在我生命留下的遗憾怎么 怎么还？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来听到的是非常厉害的，来自于 Stana 带来的 Smooth。 啊，汪洋说这首歌曲听的让我以为车在异响，你们家车异响这么有节奏感啊。 但是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跟着好像忍不住的去唱了一段好像很熟悉的旋律。 对， 离远人泪路， 对，哒啦滴路，哒啦滴路。我们俩刚才试了一下，几乎都可以完全合上。 哎，下次我们可以这样玩啊，就比如说垫着一首歌，然后唱另外完全不一样的歌词，也来考验一下哈。 是， 那郭鹏你要不要回去练一练？ 是这样吗？下周就准备开始了吗？ 可以啊，就 battle 大战，好久没有跟大家玩了。 好，下周就会有一个男生会，你好好玩一下。那但是不是我， 你这个幸灾乐祸的笑声啊。 哎，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很有意思，但最近呢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上周呢关注到一个相声有新人这个节目，对不对啊？ 对，但是相声之前啊可能更多的被大家看到就是在综艺节目当中，那这一次呢它是通过一个竞演综艺的节目方式来呈现的。 嗯， 你看现在这个嘻哈有竞演，然后那个舞蹈节目有竞演， 对， 那相声竞演的话，我在想说这个评价标准到底该怎么去决定呢？ 对，这个倒是没看出来，但上一期呢有一位这个交大的博士吧，我记得跟这个老郭是自己对呛了起来，那个好像还是很明显引起了大家的热议的哈。 那节目呢也是试图通过创新性的赛制来选拔出具有时代感和传承感的相声新人。这一次啊，前两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负责考核相声新人的召唤师张国立给大家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点评。 嗯， 感觉国立大哥真的是特别的厉害。你像之前的这个演员的诞生的节目当中哈，也是一个类似于像召唤叫召集人吧，应该是。 对， 那这次呢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点评，比如什么腿子活、柳活、相声行话哈，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他在台上信口就可以念来。 对，所以呢我觉得张国立老师呢幸亏是演了不少戏，要不然的话这几乎就是完整的抢我们饭碗的存在了，对不对？ 但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啊，比如说有加入评剧啊、京剧唱腔等等的，他点评一下或者戏唱一下也都是很驾轻就熟的。 嗯，非常有意思。当然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去日本旅游的这样的一个， 你转的也好快啊，你 转的相当快，你刚看完综艺我们就应该马上就要收尾了，是不是、啊、 去日本普及一下相声文化吗？ 哎，不错。哎，我跟你说，日本还真有一种所谓的相声，但他们那种相声是单口相声。 嗯， 也算是一种滑稽戏的一种表演方式了哈。 嗯、哎，我没时间，我要去买。 嗨，你去日本的这个理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直接哈。 今天有很多朋友赞同我啊，就是攒钱买攒钱。 嗯，所以呢不管是有再多的美景美食，我觉得呢静瑜说的还是很对的哈，在之前呢做好充足的准备，以便呢到时候能够享受一个非常完美的假期就好了。 对对对，好好工作。那么今天的天呢也非常的合适啊，今天浮云逐渐消散，天气转晴，小北风刮着，午后的最高气温也只有31度。虽然中午前还是有一点点热，但是呢空气清新，能见度比较好。大家可以适时的出门去遛个弯，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 是啊，大家要注意到的是呢，近期的本市的花粉浓度呢有明显增加的趋势，所以呢花粉过敏的朋友要适当的来注意一下防护啦。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MC 哈当带来的流星小夜曲。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 在黑夜里街角的蔷薇，天晓得他晓得或许这是他的命，没有人亏欠你会帮你，日子总是得要继续下去。他顶住压力为了两口饭吃，他暂避站在街角等熟睡的路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最寒冷的冬天就快过了，再撑一撑，那扇铁门的背后只有一盏微弱的灯。总是遗憾的说他又能改变什么，仿佛早就木已成舟，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图个温饱之外有什么好埋怨好蹉跎。他苦笑地说他的人生早就被错过，他不想再多说为什么踏入这一行又能够做多久。他不知道那些伤心的往事为何总是忘不了又放不掉，抬头看看人生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偏去不找一条简单的路。温柔像所有被上一注，当他的年华天天老去，那些烟花世界就像老的杂货店，面试渐渐倒闭，到处都是星星，年轻的便利店在竞争生意，在这个红绿灯社会的哪一层，下面的人在应城，上面的人找你们。这附近新盖的住宅他又高了几层，像自由女神变身的女人，仿佛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旅程。他的身世就像个谜，他不曾提起他那真实的心寒命，活在